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12月2号，星期四，农历10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向2021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召开五年来，全国高校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不断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李克强将与主要国际经济组织负责人举行第6次“一加六”圆桌对话会。 栗战书出席第27次全国地方立法工作座谈会。 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成员在中央组织部和湖南宣讲。 今年1到10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2.7%。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北约应书面承诺绝不东扩。 美国研究机构公布的民调显示，认为美国民主制度运行良好的美国年轻人仅有7%。以下来看详细报道。12月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向2021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交织影响，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在此关头，我们更需要增进思想沟通，促进交流合作，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智慧和力量。习近平指出，我说过，读懂今天的中国，必须读懂中国共产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不久前，中共19届六中全会胜利召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将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奋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将坚持人民至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更好满足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共产党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对外开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努力为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学校思想政治工作。5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的战略高度，科学回答了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为做好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指明了方向。5年来，各地高校加快构建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不断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连日来，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老师们将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引入思政课堂，在讲解的同时，引导学生们通过翻转课堂、情景模拟等学习方式，分享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伟大成就。 听老师讲解建党百年的重大成就以及历史经验，让我们懂得了怎么去做一个合格的新时代的一个接班人。 浇花浇根，育人育心， 立德树人关系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关系国家前途命运。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召开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全国教育大会，到多次赴学校考察和师生交流谈心，习近平总书记就思政课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深刻阐述了学校办好思政课的重大意义，提出了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的明确要求，为推进思政课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五年前我参加了大会，总书记指出，我们的高校是党领导下的高校，高校的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五年来呢，我们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启智润心铸魂育人，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生命线贯穿在办学治校的全过程。 我们的思政课教学从把握中国实际和世界大势中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不断增强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提升他们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信念。 思政教育如何培根铸魂？总书记指出，要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牢记总书记的要求，一系列务实举措相继出台。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等印发，推动高校党的建设与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深度融合。五年来，各地各高校深入挖掘各类课程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推进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引导广大学生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将爱国热情与报国行动有机结合。 我们开设大国钢铁啊这门课程呢，在讲专业知识的时候，我们也讲到我们前辈们他们的理想和抱负和追求，学生他们也更多的考虑从国家发展民族使命角度怎么在这个当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我们把身边的抗疫榜样作为生动思政教材，把伟大的抗疫精神融入思政教育和医学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把精神真正转化为应对复杂考验的内生动力，激励师生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 我们充分利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现代信息技术，推动互联网加思政教育模式创新，让有意义的内容、有意思、有深度的理论有温度，使我们的思政教育从平面走向立体，筑牢师生报国为民的高远志向。 五年来，通过轮训、建设研修基地、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本硕博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等，思政课教师队伍整体素质进一步提升。 总书记强调，传道者自己首先要明道、信道。作为思政课教师，我要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带领同学们深刻感悟理论的生命力和道路的必然性，培养同学们争做西迁新传人，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伟大征程。 截至2021年11月，全国登记在册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专兼职教师总数为127244人，专职教师中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的占72.85%，具有高级职称的占34.99%。辅导员队伍从2017年的14.4万增加到21.1万，增长了50%左右。 今年上半年的调研显示，95%以上的师生员工对我们高校思政这支队伍表示了支持和认可。下一步我们要着力达到一些平台，设立一些项目，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能力提升、素质提高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助国之重器，育时代新人，从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到立志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广大高校学子在思政教育中厚植爱国情怀，自觉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 学校经常组织我们到偏远的地方做志愿服务，我看到城乡基础设施的完善，也能感受到当地群众发自内心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我也会珍惜学习时光，坚定理想信念，练就过于本领，努力成为守边稳战的可靠接班人。 通过思政课的学习、百名博士老师行等实践活动，让我更加认识到我们这一代的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我希望用科研创新实现农田保护，科技助农，强农兴农，

近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分别向中东欧国家以及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政党宣介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驻联部负责人全面宣介解读了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丰富内涵和核心要义，明确指出，两个确立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中国共产党愿同世界各国政党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深化政治互信。来自十五个中东欧国家及三十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政党和政党组织的五百多位政党领导人及驻华使节，分别以线上线下形式与会。与会各方人士高度评价，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并表示愿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促进一带一路等领域务实合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 商务部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十月，我国服务贸易继续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今年一到十月，服务进出口总额41980.3亿元，同比增长12.7%，服务出口增幅大于进口27.9%，带动服务贸易逆差下降67.6%至2031.7亿元。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比提高，一至十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8566亿元，增长13.3%，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44.2%。出口增长较快的领域是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旅行服务进出口继续下降，新冠肺炎疫情对旅行服务进出口的影响仍在持续。剔除旅行服务，一至十月，我国其他服务进出口增长2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随着保供稳价系列政策效果的逐步释放，生产领域物流回升较快，物流业景气指数呈现平稳回升的态势。 11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3.6%，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从区域看，中西部地区明显回升，增速加快。从企业规模看，大中小微型物流企业均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微型物流企业回升最为明显。从行业看，快递快运业、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仓储业和装卸搬运及其他运输服务业继续保持高位运行态势。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均位于扩张区间，显示物流需求保持旺盛，物流企业利润回升幅度较大，企业经营状况进一步改善。 从目前物流的运行情况看，还是发展的不错的，物流对整个经济的基础性的作用在进一步的显现。 近日，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开展最美公务员学习宣传活动，张春山等32名同志被评选确定为最美公务员，中央组织部同时为他们记一等功。这些同志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以担当实干践行两个维护，以竭诚为民展现公仆情怀，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中走在前、做表率，在推进乡村振兴、生态保护、疫情防控、抢险救灾等重大任务中扛重活、打硬仗，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积极帮助群众解决急难筹判问题，做出突出成绩，受到群众赞誉。今晚本台焦点访谈栏目将播出最美公务员专题节目，20:25，本台社会与法频道将播出最美公务员发布仪式。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12月1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0例，含1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53例。截至12月1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906例。截至12月1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5亿1638万剂次。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人社部近日公布了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共计72项职业资格， 其中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59项，技能人员职业资格13项。优化后的目录与2017年相比，职业资格减少了68项，削减49%。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中国首个太空科普教育品牌天宫课堂即将正式推出。中国空间站首次太空授课活动将于近日面向全球进行直播，授课将由中国航天员担任太空教师，以青少年为主要对象，采取天地协同互动方式开展。中老铁路国内段车票近期发售，运营初期，铁路部门计划每日开行17.5对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票价执行浮动机制，昆明至普洱最快2小时46分，昆明至西双版纳最快3小时24分，将结束普洱和西双版纳不通铁路的历史。近日，中国对老挝首个铁路口岸莫憨铁路口岸通过国家验收，对外开放办理进出境通关业务。作为中老铁路重要枢纽，莫憨铁路口岸开通运营后，将进一步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客货运输能力。今天，中国气象局发布《全国气象发展“十四五”规划》，明确将发展先进气象观测技术装备。预计到2025年，我国24小时晴雨预报准确率提升到90%，暴雨预警信号准确率提升到92%，气象防灾减灾能力进一步增强。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截至11月30号，全国税务部门已为4800多户煤电和供热企业累计办理减退缓税215.1亿元，其中累计办理减免税65.5亿元，缓退税149.6亿元，支持了今冬明春能源电力保供。国务院安委会日前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开展为期1年的全国城镇燃气安全排查整治，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全面排查整治老旧小区、餐饮等公共场所，以及燃气管道设施等安全风险和重大隐患。国务院安委办已于近日派出多个工作组，对东北、华北等地开展了燃气安全明察暗访。今天，张家口赛区再次迎来冬奥测试赛。2021-2022国际雪联跳台滑雪洲际杯和2021-2022国际雪联北欧两项洲际杯在古杨树场馆群拉开帷幕。来自北京、河北两地高校的436名志愿者完成报到工作。今天，北京冬奥组委推出冬奥盛会冰嬉盛典个性化邮票。两幅分别长达2米02的邮票长卷，首次采用宣纸邮票纸印制，创新使用隐形齿孔。在紫外灯照射下，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闭幕式场馆国家体育场及全部12个冬奥竞赛场馆跃然显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2期扩建项目今天正式通航投运，标志着该机场跨入双航站楼、双跑道全新发展时代。美兰机场计划到2025年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3500万人次、年货邮吞吐量40万吨的运行需求，将为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建设发挥重要作用。今天是第10个122全国交通安全日，各地通过校园知识竞赛、酒驾 VR、车辆盲区体验、开设主题公园等多种活动形式，倡导广大交通参与者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今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发起，联合拉美地区30多家主流媒体共同发布中拉媒体行动倡议。根据倡议，中拉媒体将以云论坛合作拍片、影视巡展、制作青年访谈节目、开展公益短片接力等形式，推动媒体间全面深化合作，凝聚力量，增进共识。今晚 CGTN 西班牙语频道还将推出中拉媒体行动特别节目。 俄罗斯总统普京12月1号在接受外国大使递交国书时发表讲话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不断在俄罗斯边境地区制造事端，北约在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了大量军事设施，引发俄方的关注。普京强调，俄罗斯应获得北约不再东扩的书面保证。 某些国家想方设法遏制俄罗斯发展，不断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并在边境地区制造紧张局势。当前俄罗斯外交的首要任务是为国家提供长久和稳固的安全保证。我提议开始实质性谈判，以获得美国及其盟国书面的有法律效用的保证，避免未来北约任何向东扩张的企图。毕竟此前他们做出过口头承诺，却并没有遵守。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2月1号表示，俄罗斯将以对等方式回应美国驱逐俄驻美外交人员。在莫斯科拘留期超过3年的美国使馆工作人员应在2022年1月31号前离开俄罗斯。此前，美国要求55名俄外交人员于2022年1月和6月分两批离开美国。美国国务院曾单方面对俄驻美大使馆以及俄驻纽约和休斯敦总领事馆工作人员的拘留期做出了3年限制。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政治研究所1号公布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多数美国年轻人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陷入困境或者失败。这项民意调查由美国哈佛大学10月26号至11月8号之间进行，2109名18岁到29岁的美国人参与了这项民调。调查结果显示，仅有7%的美国年轻人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运行良好，27%的美国年轻人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在某种程度上运行正常，39%的人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陷入困境，13%的人认为今天的美国实际上是一个失败的民主国家。根据世卫组织最新统计数据，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2亿6217万8403例，累计死亡病例为521万5745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4869万例，死亡病例超过78.21万例。12月1号，美国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137593例，单日新增死亡病例1960例。美国疾控中心1号报告美国首例新冠奥密克戎毒株确诊病例，患者曾接种过2剂莫德纳疫苗，但未打疫苗加强针。受此消息影响，纽约股市3大股指1号跌幅均超过1%。12月1号，德国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67186例，新增死亡病例446例，单日死亡病例数为9个月以来新高，累计死亡病例已超过101790例。法国12月1号单日新增确诊为49610例，累计确诊7725114例。现有新冠肺炎重症住院患者达到1886例。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12月1号，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举行会议，审议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局势，并投票通过了3个相关决议，呼吁尽快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沙希德表示，巴以争端的溢出效应破坏了整个中东地区的稳定。国际社会必须团结起来，满足巴勒斯坦人道需求。巴勒斯坦国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对联合国的支持表示感谢。中方代表表示，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将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根本出路的两国方案由愿景转化为现实，由共识转化为行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人员12月1号发布一份报告称，2020年3月至2021年7月期间，该县有至少1493名无家可归者死于街头，平均年龄为47岁。在这1493人之中，非洲裔的人数占到25%，而洛杉矶县的非洲裔人口占总数的8%。这份研究报告是基于对洛杉矶县法裔机构公布的相关资料分析得出的。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